没错，蔡依林和周杰伦当时是周杰伦为他写了很多的歌曲，所以听到刚刚这首倒带也是周杰伦去填词谱曲的这样一首歌。蔡依林和周杰伦呢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曾经在那个时间的时候有很多的合作，下面这一首歌依然是他们的合作了。这首歌呢是蔡依林去尝试这样轻快的方法说着一句说爱你。 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少少的感动雨纷纷，少少的别扭惹人疼，少少的人还不会问。我的心里从前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少的关灯，灰熙路迷，我也一路跟。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，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。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